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。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。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，爱妈有心意，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，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，热线咨询400-818-6161。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，无需指标，无需等待，轻松拥有奥迪座驾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寒山压顶，寒山压顶，一朵小野菊，迎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是我想起你，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寒山压顶，寒山压顶，一朵小野菊。 寒山压顶，寒山压顶，一朵小野菊。迎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是我想起你。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萨亚基，哈萨亚基，一朵小野菊。 是每个30分钟就脆弱的身体，你回忆真是一个黑色的飞行记录器，直到飞机坠毁之后才发现我爱你。 为了什么原因，老实说我早就忘记，现在看来不就是年少轻狂不懂珍惜。我宁愿去玩超级玛丽，也不想理你。你说有一天我会后悔输给那些 ABC。 我是年少轻狂你不服气，青春只是发黄的书信，终于我摘下一朵野菊送给你，就把长久的盼望全留给自己。寒山压顶，寒山压顶，一朵小野菊。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是我想起你。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萨亚基，哈萨亚基，一朵小野菊。 沿着记忆的相机，流浪狗再也回不去。几年后你会说 ABC 没？ 没什么了不起，成人的感情不等于成熟的际遇。你说 再见一次面吧， 想还我安全地带的 CD。 南台湾的海边，我们常去的防风林，今年夏天大片的木麻黄全部被砍去，风吹起的时候沙子就吹进我眼睛，你哭了好久想再听我唱哈萨亚 克。不如我们所想象的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，常常是如此的不情愿。不多也去送给你，把长久的盼望全留给自己。哈萨亚克，哈萨亚克，一朵小野菊，一同摇曳娇小美丽，使我想起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萨亚克，哈萨亚克，一朵小野菊。 这一个夜有一个人坐于闸旁，呆望门窗，两手皱着吉他歌唱，脚边一只破旧皮箱。这一个夜那一个人，眼光里面藏着回想，吉他先唱，渗出了愁，歌声带亮，他一再唱，为何仍然未挂漆黑的空间，为何常常要一个夜，我一个人，凑巧过路，提着皮箱，我心已倦，却奔向前，跟他去唱。

We'll be right back.